起低头来做个祷告，声音要调低一点。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昨天晚上我们的圣诞节的庆祝，也看到主你吸引很多人来到主你的家中，特别为那一些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拯救的，愿你让他们昨天晚上所听见的这个信息，主你在他们心里面撒下福音的种子，也求主你自己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有这个各种不同的方法，主人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面前。我们也为主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知道若不是你，若我们今天是走在黑暗当中，活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你受到的这个鞭伤，我们今天才能够得到医治；因为你受到的刑罚，我们才能够得到从神那边来的平安。我们也求主你再一次的主你来用你的话语，你自己来激励我们，你再次用你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也把下个星期六晚上我们的这个联合的一个圣诞夜的敬拜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吸引来不同的各种不同的这个民族的人一起来参加，也把这个我们当中这个很多还留在Madison 这个没有回家的这些学生们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来引导他们，让他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主他们有机会进到你的家中，也进到基督徒的家里面，能够有机会接触到你的福音。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认识到主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也遇到认识到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宝贵。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今天我们是第四次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圣经也是最后一次。那我们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始看第三个这个仆人，那我们认识到这第三个仆人呢，他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这个其实国内来的我们这个比较年纪长一点的也知道，这个党员有真的有假的，哎，对不对？所以这个第三个仆人的话，他是个挂名的基督徒。这样子，这个人他是他是口里承认这个耶稣是他的主，可能这个人也受了洗可是他没有得到耶稣的生命。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基督徒。我们以前讲过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那这个就是这个人是个稗子，他不是个麦子。那我们从上一次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也看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跟耶稣之间的这个表面的关系又会被终止。那我们上一次看到这个人他没有重生的表现是什么呢？然后第一个我们认识到他知道这个主人的心意，可是他心里并不关心这件事情。所以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好像是被逮到了 caught in the surprise。 那第二个方面我们认识到他拒绝承认他的错，他是错的，拒绝承认他的错，他把他自己的这个懒呢，他把他怪到这个主人的这个头上。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三个仆人，他没有真正的重生的这个表现。这个第三个仆人他对这个主人有一个错误扭曲的这个认识，这个人对主人有一个错误扭曲的认识。第三个仆人他叫这个主人，他说你是个严厉的人。那上一次我们讲过这个严厉是什么意思这个 hard man， 严厉的意思就是不讲道理，没有怜悯的心，不公义的给地主。那这个主人，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主人是不是这么糟糕的，这么坏呢？其实不是的。那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主人其实他是个很信靠他仆人的人。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他把他这个所有的财产都交托给他这些仆人。其实我们解释过，这些仆人其实是他的奴隶。那这个主人有其他的选择，那如果我是的话，我可能放在银行里面去买这个 money market 可能比较稳妥一点。交给这些仆人的话，给他全权这个我们叫什么这个 全权处理这个 attorney 这个power of attorney 处理这个钱的话，万一这些人把钱带了跑掉怎么办？那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那个主人是很信靠他仆人的人。那第二个，这个主人是个很合理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二个仆人很明显的，他赚的钱比第一个仆人少很多。这个主人没有说，哎，你怎么没有看到你那个同伴他赚的比你多很多？所以这个主人是很讲理的一个人。那第三个，这个主人是很恩待他仆人的人。所以当这个主人回来了以后，仆人跟他交完账以后，他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那我们解释过了，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主人现在不把他仆人当作他的仆人，而是把他当作他的家人。进来的意思就是进到我家里面来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主人其实是一个很恩待他仆人的一个 gracious 一个这样一个丰盛恩典的一个主人。那第四点，我们看到这个主人其实是一个很慷慨的人啊，其实是个很慷慨的人。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很慷慨的人啊？你看这个主人把这个恶仆把他的钱夺回来以后，他怎么去处理啊？这个28节，这个主人说：“你们把他的6000银币拿去交给那个有6万的。”你读到这里圣经的时候，你要想，哪一个是有6万的？谁是有6万的？我不知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到底谁有6万的？哇，你可能会想的是第一个仆人，应该是他那个人是有6万的，可是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一个仆人已经交完账了，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说，哎，这个是你托付给我的，然后这个是我赚来的，那一并全部还给你。所以这个仆人他一点钱都没有了。第二个仆人也是如此，他们把账已经交完交给这个主人了。那所以现在回来呢，回到这个问题了，到底谁是那个有6万的呢？其实合理的解释是，就是第一个仆人。第一个仆人，这个主人讲那个有6万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主人把当初托付给他的跟他赚来的一起归到那个仆人的名下，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叫做那个是给那个有6万的。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这个比喻以前，我们看路加福音那个机警的管家这个比喻。那我们这个比喻里面，耶稣讲，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交给你们呢？那你记得我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说有两种钱财，一种是不义的钱财，一个是真实的钱财。这个真实的钱财是什么？这个钱实际上是要将来，这是要给你的。这个真实的钱财是你自己的东西。这个真实的钱财是可以保存到永远的，而不是暂时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什么意思？今天上帝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不同的机会等等，然后我们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就从这个比喻的角度来看，就是为他所赚的这个钱。有一天上帝说什么？他这个东西全部归给你，不是还给他，是归给你。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我们的 return on investment 是很高的。所以我巴不得你们这个耶稣来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得到耶稣要给你们的这个奖赏。好，所以这个耶稣在那个机警的管家里比喻里面教导的这个真理，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已经 imply 同样的 imply。给那个有6000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主人是一个很慷慨的一个人。那可是第三个仆人对他的认识是一个 perverted 扭曲的一个错误的。这样子一个主人，他说你这个忍心的人，你这个不讲道理的地主，你这个刻薄的人啊，他反映出来他对这个主人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认识。同样的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带着一种扭曲的 perverted 这样子的一个 view 啊。那所以他们是用一个堕落的、没有被 被圣灵更新的一个错误的看法来看上帝自己，来 judge 这个上帝自己。那这三个仆人不但对主人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扭曲的认识，而且呢他表面上他对这个主人的侍奉是出于惧怕。这个第三个仆人他跟那个主人讲25节，他说所以我就害怕起来，去把你的钱藏在地里。他表面上看起来他对这个主人的侍奉或者没有侍奉，他把钱埋在地里面，他说哎，这个是我替你稳妥保管你的财产。那他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是害怕。这个害怕或是敬畏，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百姓，我们是敬畏上帝，不是害怕。那他这里的讲的这个字是害怕。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的一个重生的人侍奉神，不是出于害怕，是出于什么？出于感恩。因为我们已经体会到了上帝天父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为了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对上帝的这个一生的这个回应啊，不是我们去侍奉神来赢得赚取我们的救恩，而是因为我们已经经历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我们对神的一个感恩的出一个感恩的这样一个回应。那么真正的一个得救的人，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 trust， 是 dependence， 是信靠，是依赖，是这样子的，而不是惧怕。那没有重生的人，他表面上可能有一些宗教活动，这个宗教活动看起来也像侍奉，可是他们真正侍奉的这个动机背后是带着这个惧怕，带着这样子的惧怕。所以他跟这个主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 suspicion， 是一个怀疑的关系，不是一个信靠的关系。所以今天就是有的人你问他为什么来做礼拜，那如果不来的话上帝会惩罚我，不是为什么你奉献钱，如果不奉献的话也许过两天裁员就会轮到我头上。所以跟神之间好像是一个交易，像是一个关系，其实真正的是要满足他自己。哎，这个有一些拜佛的人呢，这个他们为什么去庙里面去奉上香火钱呢？因为他怕生意失败，这样的。那如果过两天生意失败了呢，那我换另外一家，换另外一个庙。所以这样子一个没有得救的人跟他所信靠这个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一个关系，一个从惧怕的一种关系啊。约翰一书4:18说，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因为惧怕还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完全。那今天我们这个知道上帝爱我们，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的天父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给我们，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过了多好的敬虔的生活，不是我们为了上帝做什么，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那么上帝把他的义给他归算给我们。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这个身份地位，我们的这个 security 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上面，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过的无罪的一生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如果我们对救恩是这样子的一个认识的话，那我们在耶稣的面前，在天父的面前，我们的身份地位是 secure， 是稳妥的，因为这个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所以我们这个比喻里面教导我们很多的真理，很重要的关于救恩的这个真理。那现在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耶稣讲的那句话，他说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这个耶稣在这里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凡是有的还要再给他，他叫他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耶稣在这里不是造成经济上的不平衡吗？贫富之间的这个差距吗？如果你看新闻也好，读报纸也好，当然这个是网上了，现在的话都是网上可以看。那你看到这个贫富不均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啊，在国内的话，这个贫富不均造成将来可能会造成有社会的这个不安、不稳定等等。美国的话，这个贫富不均也是一个问题。报纸上、新闻上报道说，美国的这个中产阶级 （middle class） 开始慢慢在消失。这个美国已经趋向于成为一个 M 型的教会，这个社会 M shaped， 啊，有钱的人跟很穷的人，中间这个层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现在的这个关心时事的人都很担心这个贫富不均的这个问题。那耶稣在这里说，凡是有的还要再给他，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走。哇，这样子的话不是天下大乱，造成很多问题吗？到底耶稣在这句话在讲什么？这个有是指什么？没有又是指什么？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有是指钱吗？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其实不是。这个我不知道你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有三万的银币的那个人，他赚了三万银币，那另外一个人有12000个银币，他也赚了12000个银币。好，那头两个仆人，他们赚的钱是跟主人托付给他们的是完全一样的。那耶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正好这么 exact， 这么仔细的这样子的一个恰巧的这个事情？耶稣在这里要教导我们什么？为什么这个仆人赚的钱是 exactly 完全跟他托付给他的是一样？耶稣在这里教导的时候，就是说这头两个仆人他们所做的，他们的忠心是完美的 perfect。 OK， 不是说这两个人他们尝试的做一个忠心的仆人 try very hard， 也不是说他们基本上还够格过关，像考试一样。 OK， 这个拿个 D 的话就算这个 pass the course， 是这样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的是什么？就是说头两个仆人呢，他们是完美的，是 perfect， 他们的忠心，他们对主人的这个忠心是完美的。这个是可能吗？如果你仔细一想的话，其实这个好像不是太可能。因为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关心世上的事，过于关心天国的事情，关心自己的事情，关于关心主的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侍奉神的这个动机、目的等等，都是带着不纯的一个动机去侍奉的。有的时候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这个认可，别人的 approval， 有的时候是让自己出风头，有的时候其实你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以后，你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动机，那这个动机都是受到罪的污染。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家里，在他的国度里面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受到这个罪的污染。这个叫做。这个 doctrine of total depravity， 全人堕落的教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今天我们来管理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恩赐也好，机会也好等等，我们不可能是完美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图画说这头两个仆人他们做的是完美的呢？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以外， outside of Christ， 我们所献上的侍奉全部都是残缺不全的。在我们最近前的那个刹那，最近前的那个日子，最所谓属灵的那个时候，所献上的侍奉在神的眼睛里面还是污秽的。那今天为什么耶稣说头两个仆人，这两个人是代表基督徒，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他们所做的，他们所管理的是完美的呢？其实这个很简单，因为是他们的立约的代表耶稣基督替他们做的。今天我跟你，我们的侍奉能够被上帝所接纳，我们所献上的敬拜能够被上帝 接纳，我们所献上的祷告能够蒙上帝垂听。虽然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是受罪污染的，为什么今天我们献到上帝的面前可以被上帝悦纳？因为是透过我们的大祭司，透过我们的中保，透过我们的立约代表耶稣基督所献上的。所以我们的天父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的所献上的这一切，天父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这个人的时候，耶稣天父看到的是完美的。比耶稣基督讲说，凡是有的还要再给他，叫他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算他有的也要拿去。那刚才我们读了两段圣经，一个在马太福音，那我们已经读了很多次，所以我们都很熟悉。那另外一个是路加福音，这两个比喻看起来很像类似的。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仆人，那这三个仆人这个主人托付给他们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金钱。那路加福音里面也提到十个仆人，当然没有十个都一个去交代清楚。那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主人给他们的是每个仆人是一样的，是100的银币。那你需要知道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这个银币这个字在圣经原来文字没有的。马太福音里面的话，这个主人托付给他的仆人呢，这个原来文字里面这个字呢是 talent，OK，、okay? 那 talent 这个字结果跑到英文里面来了。这个字其实原来文字不是英文的，英文是把它借过来的。talent 这个字的话，是我第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过，这个 talent 是一个重量的一个单位。所以这个新译本的这个注解里面 footnote 里面第15节就会有这样子看到一个东西，他说，新译本说原文作五个、二个、一个他连得 ，OK， 所以他把 talent 这个字翻成就是变成他连得，好，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 talent 就是一个重量的一个单位，没有银这个字 ，OK。那路加福音就不一样，那个路加福音里面用的这个字呢，去形容这个100个银币，这个中文翻成100个银币是 mina， 那这个 mina 是就是指一个 silver coin， 是个银币，那里面有银子在里面。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回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讲这两个非常类似的比喻？那耶稣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教导的是什么？如果你是老师的话 ，OK， 现在在改考卷的日子快要到了，哎，如果你看到两个学生submit的这个答案哈，这么类似的话，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啊，你把马太跟路加找来，哎，你们两个人说实话，是你抄他的还是他抄你的？你这个两个人答案怎么讲起来这么类似的？那可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神所默示的，换句话说的话，不可能是这个马太去抄路加，路加抄马太，也不可能他们记错。马太这个人本来是干什么的？有谁记得？啊，他是个税吏。今天的话来讲的话，这个人是学 accounting 的。那我们知道学会计的这个人呢是很仔细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钱不会算错的。所以马太这个人是个很仔细的，很 detail oriented guy。如果你是搞细节的话，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知道，这个人很注重细节。路加是谁？路加本来是当医生的 ，OK， 他是教会里面第一个这个 historian 历史学家，所以他是出去考察的结果，很详细的考察以后再把事情记录下来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交代清楚了，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很仔细的人。好，那换句话说，耶稣他是讲了两个不同的比喻，两个都是很类似的。那这两个比喻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最主要的差别是，这个马太福音仆人得到的是不一样的，托付给人不一样；路加福音托付的是一样，差别在这个地方。那背后在教导什么真理呢？好，这个解释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字啊，它背后有象征性的意义 symbolic meaning 在里面啊。比如说啊，这个我们讲过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这个葡萄园的话就是指以色列国家，那个旧约圣经里面出来的这种典故。所以这个葡萄园也好，这个橄榄树也好啊， 啊，罗马书里面有提到橄榄树，这个这个无花果树也好，都是指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主人的话，很多时候就是指上帝或者指耶稣基督自己。这数字本身也有象征性的这个意义的，啊，七是个完全的数字，三是个完整的数字，十二是象征神的百姓的这个数字。旧约里面十二个支派，新约里面有十二个使徒，启示录里面24个长老等等。那金属本身也有它象征性的意义的，这个黄金是象征什么？啊，尊贵，啊，君王，黄金是君王，尊贵的意思。所以耶稣这个献给礼物的时候，这个东方来的呢，那个那是个博士 ，OK， 啊，他们要献上要其中一个是黄金。那铜是代表什么呢？铜其实有不同的代表性的意义，其中一个是代表征战。那铜为什么代表征战呢？因为古时候的那个这个剑呢，啊，是很多时候是铜做的。所以铜可以代表征战，这个铁是代表什么呢？啊，铁是代表权柄。那你说铁为什么会代表权柄啊？我们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破铜烂铁，哎，你说不锈钢、白金啊，这个倒是好东西，哎，钛合金哦，这个也是好东西。铁这个东西是什么？铁连钢的这个等级都不到。可是在古时候，这个铁是个 high tech 高科技的产品。为什么？因为你要去这个搞铁的话，你要把它熔掉，不容易的事情。在古时候，你要有很高的温度，你要有这个容器，然后你才能够去熔这个铁，然后你再可以打造铁器。所以古时候如果这你跟别人在打仗，他拔出来是铜剑，你拔出来这个铁剑的话，那这个两个千根剑一砍的时候，你肯定占上风。所以这个只有很有权柄的人，他才拥有这个铁剑，铁的这个武器。所以这个铁杖的话，就是代表权柄的这个意思。那银子呢？银子本身也有它的代表性的意义。银子代表救赎。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去奴隶市场上去买一个奴隶的自由的时候，你是用银子去买的。那路加福音里面用的这个 mina 这个字呢，就是指救赎的意思。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这个是指才干或者是机会 opportunity， 路加福音那里是指救赎。所以路加福音的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耶稣基督托付给每一个基督徒这个福音只有一个，所以每一个仆人得到的是都是一样的这个数量啊。所以这个啊，那100个银币，那其实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思，就是这是个完美的。所以路加福音里面那个仆人，他把这个银，他把这个 mina 把这个银子埋到地底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表面上就是说他把耶稣基督表面上托付给他的福音埋到地底下，他对参与福音工作是没有负担的，没有兴趣的，没有 involvement， 没有参与的，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再来？我们记得这个比喻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要他的仆人们警醒啊，因为警醒，他回来的时候，因为他的仆人要跟他去交账。所以这个今天马太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今天一个人他重生的，他具体的表现，其中一个是什么？就是他愿意把上帝所托付给他的，用来在福音的工作上面。那路加福音让我们看到重生的表现是什么？哎，他知道这个福音的宝贵，他经历到这个福音，他愿意在投入这个福音的这个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耶稣讲说，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这个有是指什么？这个有不是指钱，这个有是指有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预备耶稣基督再来？如果今天我有耶稣基督，我就拥有一切；如果我没有的话，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 昨天晚上这个演的话剧，哎，演的话剧，这个我们的胡伟弟兄，哎，我奉献过很多钱，你看收据都在这里，哎，哎，今天如果我来到耶稣的面前啊，这个昨天晚上有个天使把门的那个地方，如果我没有耶稣基督，我什么？我有宗教活动，我有我的所谓的表面上的敬虔，我的表面上的这个侍奉等等，这个东西全部在神的眼睛里面是一文不值的。可是如果我有耶稣基督的话，在上帝眼睛里面看，我就是完美的。所以这是很重要。今天我们是不是清楚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那我在这里不是说你是不是个受洗过的人，我在这里不是说你在教会名册上是不是有名的人，我在这里要问的是，今天我们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我是不是个重生的人？我是不是个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我已经经历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这个是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今天我们在这边，我们这个礼拜一起在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马槽的婴儿是为我们而来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来拯救我们。他今天我们唯一所能够做的是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接受他，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成就，也不是靠我们的宗教的活动，而是单单凭着信心来仰望主，认识到我们是个堕落的人，也认识到我们在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被上帝所接纳。这个是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给我们的。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接受耶稣，我们就有这一切。如果没有，如果我们是挂名的，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凡有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在丰丰富富的都能够进到神的国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来创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寻找跟拯救失丧的人，也知道你自己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你要把你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来拯救出来。求助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我们在这里，我们听到你的福音的，我们都清楚明白你的救恩，我们都清楚知道主，我们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愿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因为你不愿意我们失丧，你愿意每一个来到主你面前的都能够得到你自己的救恩，都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愿你再一次的你让我们认识到你自己的宝贵，也让你在我们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